的心只想到一句不回来。起波豪迈，像大海汹涌澎湃。 多少女孩，又是一样的轻快，情窦初开，像彩霞，缤纷多彩。 要在湿热这地方 创造一个新时代。 多少岁月是男儿两鬓斑白，斑斑白发像云海默默等待。 多少时光是你爱青春不在，老去年华像黄昏有些无奈。且把泪水

你

心疼我的笨，荒草丛生的青春到眼眶的凹纹，代替你陪着我的失眠轮，数着一圈圈年轮，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，秘密麻麻是我 忍不住化成一条固执的鱼，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。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，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，重温几次，结局还是失去你。我被爱判处终生孤寂，不还手，不放手，笔下画不完的圆，心间填不的雨，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。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，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，周而复始，结局还是失去你。